Hey! 孙公咋怪了你？ 哎，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再讨厌旷过你文玩全的八股文章，你玩的这些你 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快成长进我看看。 好妹妹，今天看我是不怕的。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哦。 什么说啊？ 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你万一不想吃你。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啊！好妹妹，我们来谈别的好吗？啊，好妹妹，上次我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哎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 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 哦，喏， 你是我个乡的，我也送你个好东西呢。这是不仅王送给我的，是王上赐下来的。什么丑女人拿过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夸你的乡的。要，我要乡的。哎，乡的。你要个乡的，那很容易。往日今日也是为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为你又为谁，又有什么金的牛的？你又来了，你这个人啊，我那两人一出去一上车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，竟然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才，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才有什么人用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意，我要为的是我的心，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你真的不想唱戏了吗？嗯，那你这样倒插嘞，他们会放得过你吗？我不怕，我再也不愿受人欺负了。 在身了吗？哼，我偏偏要挖个家刘妹妹去呢，请问来。 你去我过百去吧。 我难道是专的人家玩过牌的吗？ 包姑娘，你不要理他这些，人家劝他上京，他总是骂人家什么落毒啊，你想怎么样的老爷不生气你？ 哎呀，谁不着了，我去看看姨娘去。 包姑娘，你再数一回吧。 不用了，包兄弟我走了。 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，包姑娘最好啊！包姑娘真是心地宽大鱼很养，颖儿是包姑娘，要是忘了林姑娘啊，不知因为怎么养你。第七这些包姑娘真是巧生精松，可是你呀倒是和人家省分了。 林姑娘从来没有是过这些文章的娃， 这难道是文章的娃吗？ 唉，真想不到就累怪不自作也会算上了这种风气。 我们府上有一个戏子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心爱的，如今三五日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不着，听说那终身算是机关令郎宝玉相交成儿，听说逃出府去也是令郎的旨意，告诉千万郎先生专治令郎，请将机关放回，一则可为我王爷蒙恩之意，那儿来嘛？一命下官救命之苦啊！ 请大圣稍待，来人，唤宝玉。 爷，你这该死的奴才，在家里你因为鬼配被军家，在外边无法无天又遭殃，那就是官司往你家里生动人，一旦官赢得他，他不服 起步， 这 小弟此 言，老爷， 我养了你子母也不孝， 老爷， 不知进得去公要他一人而问。 老爷，你就挂在我们夫妻门上，我念一佛吧，只有这一个孽障，保佑我们娘儿俩我这一栋死了，我那苦命的儿了，保佑， 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你把他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今天非勒死他不可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 拿绳子来。拿绳子来， 老爷，你要把他勒死，你得帮我勒死了，你得帮我勒死了，老爷， 你先刀死我，你先刀死我。 什么吩咐？何必伺机走来？皇儿子进去吩咐，已经迟了。 请有来，和我交话，我倒有话吩咐。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。恰叫我何生失去啊！ 老太太，做儿子的此次管教他，也未必是用重要做，老怕他受刺望，叫我做儿子的似乎当得起， 呸！ 一句话你竟然竟然不起，他能生子，能经得百世之劫，经得你下刀手，是他死的真不巧。 Thank you.

刘平平你这张穷种哎， 这是女性的款起来，二嫂子凭他这样巧，总巧不过老他 他巧我的儿啦，我是进老刘玩巧什么呢？喏，当年我像王丫头这把年纪，倒是比他玩巧呢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不如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里四个女孩算起。要是巧，又是好啊，我都不是包牙的 呀。老太太，你这不是天了？ 老太太，到处都是病呀，不知道听老祖宗这病是包姑娘好呢。 包牙的，等一位真的也是好吃的东西，娘儿们今天索性就乐意了。姨太太， 老太太， 想什么吃这款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王丫头办了来吃。 老太太，总是说他太难的，市场要他弄了好吃的东西来孝敬我们。 妈，你笑死了，我们老祖宗啊，这是验神牛算，要不验神牛算呐、啊，他早得把我给吃了的。 Thank you.

你随便用。 拆太多了啦。 但现实是这样的。 啊，这个饭没法吃了。 关闭屏幕，放下手机，面对面交流，心与心沟通。